进食过高的糖分的食物之后，尿里边就会出现糖，但是呢你化验他血糖并不高。哎，后来呢以血糖的标准来定义糖尿病的时候，是人们对糖尿病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于是呢便有了现在对糖尿病的定义，是吧？新听众新朋友拿出笔记本要写了，什么是糖尿病啊？世界卫生组织，是吧？美国糖尿病联合会啊，对糖尿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当人体胰岛素，哎，说到这儿我们插播一句啊，什么是胰岛素？是吧？胰岛素是把人体摄入的多余的糖分转换成糖原儿，储存在肝脏的一个媒介，生物活化酶。什么叫媒介？是吧？你说存折能当人民币花吗？啊，不能。哎，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是吧？都有银行卡。你说我上超市没带钱，哎，不要紧，哎，你可以刷一下银行卡。啊，你说我发工资了，是吧？哎，要挤公交车，现金揣在兜里不方便，怎么办？哦，我可以拿着钱到银行，存到我这张银行卡里。哎，所以银行呢就有了什么呢？哎，广告了，说一卡行天下。说有了这一张银行卡，你又能存钱，又能取钱，哎，又能花钱。所以那胰岛素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这张银行卡，是吧？哎，把你的多余的能量糖转换成糖原儿，存到肝脏。那当你饿的时候，或者我今天早上没吃饭，是吧？但是要出门怎么办？哎，你要是没有糖，你就低血糖、冒虚汗、心慌、休克，那还了得了？哎，怎么办呢？哎，那肝脏的糖原就拿出来了，分解成葡萄糖，给人提供能量。所以胰岛素它是个媒介，就相当于银行卡，是吧？能存，还能支取。举一个更形象的比喻，就像咱们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是吧？手机都得有电池，是吧？能充电，能放电，哎，只此而已。好了。胰岛素的插播就插播到这儿，哎，咱们接着说那糖尿病的传统的定义啊。因为人体，哎，这个生物活性酶，哎，这个能量储存和支取的这个媒介，什么东西？胰岛素。啊，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或者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系列血糖增高的症候群，定义为糖尿病。分泌的绝对不足，就是不分泌了，就是一型糖尿病，是吧？以青少年为主。那么胰岛素分泌的相对不足呢，是吧？你兜里有100块，是吧？我兜里有80块钱，我比你钱少，是吧？相对不足，啊，不是没有钱，是80块钱比100块钱少，叫绝对不足，是不是？哎，相对不足是比着少，绝对不足是没有钱，这区分开啊。那刚才讲了，绝对不足不分泌了，那是一型糖尿病，很难治，必须打胰岛素。二型糖尿病是相对不足。是分泌的少了，啊，你吃点降糖药，啊，加速增加点分泌也就够了，是吧？那现在好多人把二型糖尿病吃药吃药，不断的加大药量，最后吃到吃药不管用了，把二型糖尿病给搞成一型糖尿病，搞得胰岛坏死喽，怎么办？啊，也得去打胰岛素了。 所以说你那不叫治病，叫活刺拉的给轻病治成重病，给人治上了绝路，是吧？所以吃药治病，吃药治病，千万别吃错了药，不要饮鸩止渴。哪儿错了改哪儿，闻过是非。你老是去用纸来包那个火，你老是去掩盖那个病情，你不解决疾病的根本的成因的问题，那么大麻烦在后面等着你呢。好多人经常问我，你那卖的什么药啊？我特别指出，我说这是保健品。他为什么不能把保健品当药卖呢？你把保健品当药卖，急功近利，你是说了大话，挣了快钱了，但最后你保健品就是保健效果，你达不到你催的那个效果，是吧？你就会什么呢？有病人找你的后账，你说大话你实现不了，就是虚假呀，对不对？哎，所以说一句假话，你后面就得三句五句十句八句的假话去掩盖。所以是吧，那句话怎么说啊？若要人不知，是吧，除非己莫为啊。所以啊，与其去说假话欺骗消费者，完了让消费者呀再找你算后账，你不如直接是吧，就给人家说实话不就得了吗？他就跟老百姓吃米饭，是不是啊？炒鸡蛋一样，没病的人保健，为了健康长寿活百年；有病的人保健，为了少吃药、少受毒副作用、多养身体的健康、少犯病。至于半条命的人保健，哎，无外乎是少受罪，多活那么几个月，多活那么几年。吃什么保健品，你也活不到一千岁。吃什么保健品，也不能把那个癌症吃好，也不能把那个快死的人给吃得活蹦乱跳。你有了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平和的心态，你再去听学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合理合法的保健品，你就能做到一个从容淡定啊。人们的养生保健的意识不光光是意识，人们养生保健防病渴望健康长寿的那个想法，包括人有没有钱儿去吃那个保健品，那个生活的水平和能力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保健品是个朝阳产业，但是虚假的、夸大的、神话的这些违法宣传，你就会毁了保健品这个行业。我力求实事求是，所以养生保健一看的是你意识啊，你是花钱到医院抢救还是花钱提前防病，二是看你的生活条件，你有那个水平没有，对不对？哎，你没有那个闲钱儿，你靠吃低保过日子，那你说我拿出钱吃保健品，他没那个水平，他就只能有了病才打针。说着说着今儿要跑题啊，今儿咱们要说糖尿病啊，由尿糖到血糖的认识，糖尿病不要查尿，要以血液检查为标准，是人们对糖尿病认识的一个提升。那么近些年来呢，哎，对糖尿病的认识又提升了，是不是？哎，提升到哪儿了呢？哎，提升到了代谢综合征。有人说我没有糖尿病，我是个200斤大胖子，是不是？有的人说我没有糖尿病，我就是有痛风。好了，古代的时候啊，封建王朝 犯法呀，讲求的什么叫株连九族，是吧？啊，有人说那是封建糟粕啊，说这一个人犯罪，一大家子人，这一窝子人都跑不了，是不是啊？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吧？所以啊，哎，古代封建王朝啊，那时候谁犯罪，那一家人都收拾他，别让他连累了咱们，对不对？哎，他看着他，哎，所以我认为是利弊各半。其实糖尿病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他不是搞计划生育的，是吧？说咱们家就老哥一个独生子，哥哥没有，姐姐没有，弟弟妹妹都没有，生个孩子得啊，叔叔没有，大爷没有，姑姑没有，姨没有，哎，所以这个孩子那真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亲戚，是不是啊？除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没亲戚，你真了不得。所以糖尿病啊，他不是独生子，哎，他有兄弟姐妹，是吧？糖尿病的兄弟姐妹是谁呀？哎，大家拿本来写啊。先得脂肪肝，再得糖尿病，最后得高尿酸血症痛风。所以啊，高脂血症脂肪肝是糖尿病的预备役部队，是吧？有人说你讲再多，对不起，我没得糖尿病，我没得好啊，是吧？我讲最后得高尿酸血症痛风。所以啊，高脂血症脂肪肝是糖尿病的预备役部队，是吧？有人说你讲再多，对不起，我没得糖尿病，我没得好啊，是吧？我讲什么病你得什么病，你配合我，你配合我干什么，是不是啊？哎哎，所以啊，你要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啊，它不是个独苗苗啊，它不是你在那儿睡一觉做噩梦得糖尿病，不是。摄入的多了，消耗的少了，所以肥胖是糖尿病的根源。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哎，脂肪肝和痛风，就是高尿酸血症嘛，我们把它合称为代谢综合症。那为什么说是这个脂肪肝、高脂血症是糖尿病他弟弟呢？是不是？哎，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哎，因为人体重一旦超于肥胖的时候，你的胰岛素它分泌量消耗的特别大，是吧？最简单的道理，你说我呀，一分钱没存，我到银行能取出来钱吗？你取不出来。啊，包括咱们养老那个老本儿，是不是啊？哎，北方老人说那棺材本儿，是吧？哎，你养老的钱都是你存进去的，你退休的工资啊，儿女给的零用钱，你都存进去的，对吧？你胖，你怎么胖的？是你的胰岛素把多余的糖存到肝脏当中变成糖原，是胰岛素把它变成的脂肪啊。所以说你脂肪堆得多哪来的呀？胰岛素给你带来的。所以肥胖的人胰岛都是受了伤的。所以为什么肥胖是糖尿病的根源，道理就在这儿呢。啊，我指的是慢性疾病啊，你包括除此之外的那个药源性的糖尿病，是吧？劳累型的糖尿病和那情志所伤的糖尿病，那就是内伤了。那、啊、那就是内伤了啊！这我们后期还会给大家详细讲。这就知道了，高脂血症和肥胖是糖尿病的重要的来源。那和痛风有什么关系啊？高尿酸血症，血里边尿的成分多了，就要肾功能不全，就要肾衰竭，就要尿毒症。所以一旦糖尿病得了痛风，一旦糖尿病出现肾衰，那就是终点站了。所以啊，人生百病，根在五脏，是不是？糖尿病是脾脏失衡，是不是？哎，脂肪肝也是脾不化湿，淤积于肝湿， 叫脾湿扰肝，那和肾有什么关系？是吧？哎，脾不化，使湿毒淤积于肾，肾中毒了，不就是尿毒症吗？所以代谢综合征，它是代谢类疾病的一个总和。那么归结起来，根在五脏，是脾、肝和肾三个脏腑功能的不协调和受损。那么认识到了这些，是吧？养生养根本，根是元气，本是五脏，所以你再调节起来，根据四季养生五行疗法，是按季节调还是按病症调，我们就容易辨证施养了。那么这是糖尿病的第二个认识。那么第三个啊，这是糖尿病的第三个认识啊，一是尿糖，二是血糖，三是代谢综合症啊，四是假的糖尿病。对糖尿病的认识程度越来越深，哎，我们的防范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康复保健的结果也就越来越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糖尿病的综合保健预防。糖尿病啊，现在是一个名牌疾病，是吧？在咱们养生界呢，把它称之为生活行为性疾病，是吧？特别近些年来，是吧，患病的人数有激增这么个趋势。而且呢，患病人群的特点日趋的年轻化。说是糖尿病啊，原来是老年病，你看现在患病的人啊，30岁的有，40岁的有，更可怕的20几岁的都有，是不是？所以呢，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就应该引起全民的关注和重视。那到底糖尿病是吃药还是扎胰岛素呢？现在呢，在学术界很有争议。那么有争议的事儿，我感觉咱们就该把它说清楚。再说糖尿病的降糖药治疗和胰岛素治疗的区别之前，我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其实这两项治疗，糖尿病如果你只这么治，我必须明确地告诉大家，其实这两项治疗，糖尿病如果你只这么治，我告诉你，一辈子治不好。因为迄今为止尚且没有糖尿病是吃降糖药治好的病例报道，也没有糖尿病是扎胰岛素后来呢只用胰岛素用好了减停胰岛素不犯的，也没有这样的病例报道。所以在这儿呢，所谓的治疗是吃降糖类药物还是扎用人工胰岛素，那我告诉大家，其实都叫降糖治疗，属于降糖治疗的范围，就跟那个高血压的降压治疗是异曲同工的。高血压吃降压药或者降压药来治疗高血压是治吗？不是的，是对血压的控制。 所以呀，多年的经验啊，多年的累积的科学和事实，哎，也告诉我们医务工作者，高血压的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是说药到病除吗？一辈子吃药，也就证明化学类药物一辈子也治不好病。故而啊，在传统医疗界，是吧？把高血压病和糖尿病这两大名牌疾病给统称为终身类疾病。哎，这也是为什么患了高血压，为什么得了糖尿病之后，病患者之所以思想压力特别大的原因。你大家伙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是吧？告诉你得一个病一辈子治不好，你有负担没有？其实啊，这都是无知惹的祸。难道高血压和糖尿病真的是一辈子治不好吗？是吧？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道理。说一辈子治不好，是因为你的用药只是针对数字，并未综合的兼顾疾病的全局，没有问病因，也没有问并发症和病理损害，犯的都是盲人摸象的毛病。我们的绿色生活化养生的整个体系，我们不是来治病的，我们是来搞保健、搞预防、搞综合养生的。咱们中国人的俗话说，你干什么你就得吆喝什么，是不是？哎，取长补短。所以在这儿，我第一个我要声明的，我说我不是医院。所以说你吃降糖药啊，你扎胰岛素啊，你吃降压药啊，请您到医院去，到药铺去啊，这个我们绝不干预。但是单纯的降压和降糖是治不好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那么怎么才能治好呢？世界卫生组织啊，世界高血压联合会，美国这个糖尿病协会，哎，近些年的大会上已经明确的公布，是吧？解决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终身不愈的这把钥匙在东方，是传统的祖国中医药的文化和智慧，是祖传秘方吗？是吧？是宫廷秘方吗？啊，都不是。那是什么呢？是绿色生活化养生。大家你注意了啊，你看越南的病，世界名牌疾病，其解决方法不在宫廷大内，却在寻常百姓之家。那这什么道理啊？哎，我们要从疾病的全局来考虑，要从疾病形成的病因去考虑。糖尿病它经历了几个阶段，经历了从尿里边的加号来判断糖尿病的第一阶段，通过空腹 7.8 餐后 11.1 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数值叫血糖值来判断糖尿病，是糖尿病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判断血液当中糖化血红蛋白的比例，这是糖尿病的第三个阶段。糖尿病血糖的高低与血液当中血脂胆固醇的高低，血当中血尿酸的数字高低，包括我们肝脏的脂肪化的比例，肾脏解毒排毒的能力，肾脏功能 这个综合指标是糖尿病的第四个阶段，叫代谢综合症阶段。所以科学呀不断进步，人们的眼光也在不断的深入，对糖尿病的认识也由盲人摸象到了统观全局，以至于到今天，糖尿病和心理情绪的关系，和紧张的关系，和惊吓的关系，和人体外伤骨折，是不是啊？应激性的关系，我给大家讲过假糖尿病的形成，是不是啊？一下子得的糖尿病，绝大多数都是假的，慢慢形成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是真的，因为前者是应激性的，恢复去掉那个刺激，你恢复正常生活，不在应激状态，血糖正常，那你不是糖尿病。所以慢性疾病三年形成，这个老标准它是不变的。所以呀，快得的病好治，慢性形成的病难医。所以在养生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是吧？那和你吃药不一样啊，不管多重的病啊，不管多久的病，不管你病人多大年纪啊，用一样药就能好，那是不对的。养生界要辨证施养，病重的好得慢，病多的好得慢，病的久的好得更慢。这个依据是什么呢？解铃还需系铃人，最朴实的依据就是告诉大家，养生就是改错，犯错就是造病，养生呢就是给造的病来还债。所以说三年得的病你就得养生三年能好，十年得的病你就准备十年好。那说我好的更快呀，那说明你养生改错改得好。你说我好的更慢呢，只能说明你改错不够，或者病的伤害太大。甚至有些病你到了半条命的阶段能活着就不错了，你还想治好，痴心妄想。所以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做老实人，老实人常在，知道不是？所以养生我们一定要做老实人，是吧？哎，不要认为我十年得的病一个月就好了。所以养生啊是慢工出细活，是吧？哎，是个逐渐的，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这么个过程。好，你认识了这一点啊，你就不会花高价啊，你就不会买那个天价的保健品。认识了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相信那个虚假的广告。哎，你就会相信科学，相信国家的认可和审批，哎，逐渐的去调理，一朝一夕，是吧？一春一秋，是吧？哎，才有一生一世啊，这就是养生。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明了糖尿病的四个阶段，又告诉大家所谓的降糖的药物，所谓的人工的胰岛素，它只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环节，绝对不是治疗糖尿病的全部。那什么才是治疗糖尿病的全部呢？哎，无外乎四句话啊。哪四句话？就是得病那四句话。得病那四句话是什么？饮食不节制，劳累过度，情志所伤， 胡乱用药。那么我们把它变成养生防病康复疾病的四句话是什么呢？饮食有节，防劳有度，情志适度，合理服药。但是我说了，吃药的事不归我管，哎，合理选择保健品，是吧？养生有道，这个道、法、术、器，哎，就是遵循规律，方法合理，是吧？完了，选对保健品。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性疾病，为啥？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小动脉硬化，高血压三年、五年、十年，动脉硬化的不断形成，它就形成了冠心病。所以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性疾病，而它们的损害都不是局部，是整体的动脉硬化。所以啊，降血脂、增强肌力、抗动脉硬化，哎，就是对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保健调节。那目前呢，在糖尿病的综合保健上啊，通过饮食啊，通过运动，是吧，哎，通过一些养生操啊，通过调理起居啊，更主要的还是以元气五脏为主啊，补元气，吃葡参康，调五脏，冬虫夏草加上人参。所以糖尿病不是病在某一个脏腑上，而是五脏失衡之症啊，所以调五脏是糖尿病脏腑调节四季养生的综合保健啊，这大家一定要认识上去。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秋天呢是我们的肺经当令，是吧？那么一入秋啊，将由肺脏来统摄全身的气血的运行。这样一来呢，像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肺部的肿瘤、肺结核啊，再者呢，肺主皮毛啊，皮肤类的疾病，肺和大肠相表里，跑肚拉稀，是不是啊？哎，肠道类的疾病，挨着秋天一凉爽下来，哎，哎，轮到你这肺脏来值班了。哎，中国那句俗话，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人生百病根在五脏。所以肺脏这个脏腑系统当中，这肺脏它可不是一个兵啊，哎，它是什么呢？哎，它是一门将啊，兵熊就一个啊，将熊熊一窝。所以肺的脏腑系统免疫力低的人你要注意了，哎，上述的这些慢性疾病容易复发、容易加重的，我们要加紧预防啊，加紧预防。那么肺脏的养生是吧，我们从哪儿入手呢？哎，我们还是本着一脏一腑一官一体，哎，包括一神，是不是啊，哎，来说整个肺的脏腑系统的全面调养。这一脏，哎，就是我们的这个肺脏，是吧？祖国中医是怎么来认识肺脏的呢？哎，肺在五脏当中啊，它的位置是最高的，是吧？位置是最高的。那是不是它是最重要的呢？ 啊，非也。心乃君主之官，是吧？哎，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哎，所以这心脏就是咱们人体小宇宙的皇帝，是吧？哎，那么肺脏，它比这心脏的位置还高，它为什么没有心脏重要呢？哎，祖国中医啊是这么分析论证的，说肺乃娇脏，哎，肺是一个比较娇嫩的脏腑，为五脏之华盖，哎，为五脏之华盖。说你别看呢，这个肺脏它的位置比心脏还高，但是你要明白它的作用，它就相当于五脏六腑的上面的那把雨伞，是吧？什么叫华盖？大家看穿越剧、看古装剧、看京剧都看着了，是吧？那个县官出行，他得抬轿，坐轿里边前面有人敲锣回避，是吧？那只是个县官啊。大一点的官，是吧？皇帝的钦差也好，皇上出巡也好，那光敲锣是不行的，怎么着？哎，得有人举一个像大伞一样的东西，是吧？哎，那就叫华盖啊，那叫华盖。所以肺脏呢，它就是罩在五脏上面的一把大雨伞，叫华盖啊。它干什么的呢？它保护着五脏，哎，保护着五脏，防止五脏内生火毒，是不是？哎，所以肺脏好的人他不上火，为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啊，左边青龙肝经肝血主生，右白虎肺经肺主收敛，是吧？大家去药王庙磕头，是吧？我给大家讲过，是吧？药王孙思邈，哎，骑在什么呢？哎，一头白虎的身上，手里握着一条青蛇，什么意思？哎，这就叫降龙伏虎。啊，降龙伏虎，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五脏有升有降，肝的作用就是升，是不是？哎，肺的作用就是降。所以呀、啊，哎，爱上火的人，哎，就是你的肺的脏腑功能有问题，这叫一脏，啊。那么肺脏它是干什么的？是吧？大家伙都知道，肺脏喘气儿的。啊，非常喘气儿的，那是喘气儿，它有什么作用？啊，喘气儿把氧气换进来，二氧化碳换出去。哎，这是学生理学，啊，很直接的一个观念。但是这都是皮毛，只能看现象的人，他只能看热闹，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哎，那是行家。所以学中西结合的文化知识，我们要把咱们的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变成养生的行家里手。那么肺脏它喘气儿，我们看内在看门道，我们能看出啥来？哎，《黄帝内经》上说，肺主宣降。哎，通过一个人喘气儿，是不是啊？你西医顶多看个肺活量，透视看肺纹理，看它长没长结核，生没生肿瘤，发没发炎，哮不哮喘。你这就是现在医生高科技仪器能看的。但是我下面说这东西，你仪器看不着。但是老中医已经看了几千年，比你那个还重要。看什么呢？看肺的宣降的功能。什么叫宣降？一阴一阳为之道。所以这个人肺子好不好，就看肺子的宣和降的能力。那什么叫宣呢？就看人说话呗，是不是？看这人气儿够不够用呗。你像有的人说话，哎呦，慢声细语，是不是？你根本都听不清， 是晚将呢叫喊两声都喊不出来，你不用说，你这人肺子肯定不好。抓紧保健肺脏。你说你给一个人说话小声的人，你给他打青霉素，你给他吃这个头孢有用吗？没用。所以这就是药物和保健品的区别。保健可以无病而养，但是呢，你没病吃药，那是没病找病的事儿啊。这是肺的宣的能力。宣除了表现在说话方面，还表现在什么呢？那鼻子孔喘气儿，还表现在这皮肤能不能出汗。所以说有的人大热天儿他不出汗，这都是肺脏的宣发功能的不好，知道不是？哎，这是宣。那什么叫降啊？那什么叫降啊？哎，就是刚才我讲的，肺脏来管上火。天一冷，身上起鸡皮疙瘩，这都是肺脏降的功能，是吧？这个宣和降啊，这么讲起来比较抽象。那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具体的了解到肺主宣降？肺主人一身之气，它对整个生命的重要作用呢？这个还得从五行、五脏来给大家说起，是吧？人体的五脏六腑啊，它可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事儿，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整体协调统一的事儿。那么肺的这个宣降的作用，我们从五脏五行上来给大家讲，是吧？多了我不讲啊，我就给他讲讲肺脏他的母亲和儿子。哎，咱们就说说老中青三辈儿，是不是？哎，肺五行属金啊，五行属金。金是哪儿来的呀？啊，有人说金子从金矿里边炼出来的，没错。哎，所以叫培土生金。所以说你像那大山大川，哎，那里边都有矿藏，是吧？反过来呢，这地方贫瘠，连个土包都没有，没什么矿，所以开矿都上西北开去，没听说谁开矿我上海里开去，没有，海里边开石油，哈哈，开石油啊。哎，所以叫培土生金，是吧？哎，所以说脾为肺之母也。那么这个肺脏他的儿子是谁呢？他的儿子是肾。哎，叫化金为水。有人说你这个说的不对了，老话不是说真金不怕火炼吗？你怎么还炼金为水啊？哎，这就是你对中国古代传统成语认识的错误，是吧？特别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大妈，是吧？老大姐，是吧？你到儿子结婚呢，是儿子看对象，你到金铺给孩子买那金戒指金耳环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是吧？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呢？哎，你拿家里边的旧金子你去兑换，想换金银首饰的时候，哎，人家得给你拿火烧啊，那高温的乙炔炎，然后给你烧火烧啊，这金子一烧是越烧越红，你这金子里边一旦掺了别的东西，你掺了银子掺了别的东西，一烧变黑了，是不是啊？包括呀，你那金子可以化成金水，拿模子你再倒出了一些东西，是不是啊？所以金子可以化成水的，是可以化成水的。真金不怕火炼这句成语的原因是，道理是什么？就是金子是越烧越红，它是没有杂质的，反过来你掺了杂质一烧，把那杂质就是炼出来了，就给你分离出来了。哎，这是真金不怕火炼的意思。哎，所以这个物理现象啊，它也解释了炼金为水，金生水的道理。 啊，金生水的道理。所以大宇宙与人体的小宇宙是息息相通的。那么刚才说的是五行，培土生金，炼金为水，是吧？那么五脏的道理在哪儿呢？是吧？五脏的道理在哪儿呢？哎，道理也很简单，是吧？说这人免疫力好不好，爱不爱感冒，皮肤好不好，容不容易咳嗽，能不能得肺结核，是吧？包括这人肺脏有没有魄力，是吧？谁决定的？有时候肺子决定的吗？肺子怎么决定的？那当然了，人是铁，饭是钢，从吃饭上定。没错，是不是？所以说你吃的好不好，脾胃运化吸收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肺的功能。所以啊，小儿挑食厌食，那就是小儿免疫力低，老爱感冒，爱得肺炎，爱得扁桃腺炎的关键。所以小孩你不在吃上给他管好，老靠打青霉素吃保健品。所以啊，小儿挑食厌食，那就是小儿免疫力低，老爱感冒，爱得肺炎，爱得扁桃腺炎的关键。所以小孩你不在吃上给他管好，老靠打青霉素吃保健品，想让你的孩子少感冒少发烧少得肺炎，简直是乱弹琴。所以啊，人的肺脏的免疫力好不好，儿时看什么？儿时看脾胃。所以健康的肺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哦，是吃出来的啊，是吃出来，这叫培土生金。哎，所以在秋天，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吃蛹虫草思齐？大家一看保健品说明，哦，免疫力调节，是吧？啊，增强免疫力，明白了。啊，再一看组方，哦，更明白了，什么东西？冬虫夏草、黄芪、菟丝子，是吧？干什么的？啊，补润肺气的。你说我光吃保健品补肺啊，我饮食上我吃素搞绝食疗法，我告诉你保健品你别吃了，没效果。为什么呢？哎，人呐，不吃药能活，但是不吃饭确实活不了。所以古语道，人是铁，饭是钢，他没说人是铁，药是钢，对不对？哎，所以啊，一定记住，肺的脏腑调节，合理应用保健品的同时，一定要调脾胃和饮食，是不是？所以啊，健脾，这个就是这个季节的脏腑五行调节，这叫培土生金，啊，培土生金。那么，肺和肾之间的关系，什么叫炼金生水啊？是吧？说这人肾亏不亏，和肺子还有关？没错，肺为肾之母也。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是吧？包括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经常上火呀？我到底是肾虚还是肺虚啊？是吧？为什么健康的人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呀？为什么这个人一摸手烧子发凉，我们就知道这人的免疫力低，不但肾亏而且肺虚呢？这什么道理呢？哎，这就是肺和肾的脏腑关联啊，肺和肾的脏腑关联。肾主人一身之水，肾主的是地上的水，好比江河湖海。那么这个地上的水你老埋在地下，天上不下雨，你地底下水再丰富，那旱地是长不出来庄稼的。所以怎么办呢？只有把这地上的水变成天上的云，乌云密布，大雨倾盆，那才能风调雨顺，是不是？那怎么样才能把这肾水变成风调雨顺，变成不上火天上的云彩呢？哎，这就是肺脏的功能。所以肺 主的是人的天上的水，也叫天上的云。那脾呢？脾是地上的土。哎，大家注意观察脾肺肾的关系啊，脾肺肾的关系。哎，这肾是江河湖海，是地上的水。哎，肺呢？肺可以把这水升到天上，变成云彩，下雨来滋润地上的禾苗，长出庄稼。你看看，哎，这就是肺和肾之间的关系。那我不但管这个，哎，不但管这个，他还管什么呢？他还管着你的大小便，是吧？所以呀，为什么人一感冒啊，就容易合并尿道炎呢？是吧？哎，道理也在于此。秋养肺金的综合养生之道，养生之方，养生之法，养生之术，养生之气，是吧？这一个大排比给大家造迷糊了啊！别迷糊啊，我们搞养生也好，是吧？我们做学问也罢，甚至人活着这一生，是吧？你到80岁，你到90岁，你这辈子是白活呀？你这辈子还是什么呢？啊，活得重如泰山呢，对吧？哎，无外乎这四重境界，是吧？道、法、术、气，是吧？这么说呀，不大容易理解。是吧？不大容易理解，哎，举例说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什么是道？道是最高的境界，是吧？老子说，道法自然，是吧？什么是道？道就是自然，就是天人相应的规律，是不是？哎，道的下一层，哦，才到了方法这儿。是吧？啊，有人常问我说：“我想养生，我吃什么保健品呢？”啊，问这样话的人，啊，你就是刚入门的学员，或者不客气的讲，你还属于养生的外行。研究吃什么保健品，你只能算是一个养生的外行，是吧？那有人问我了，我能不能泡脚啊？是吧？我想学学壮督推刃、醒脑三式、白腿操、心包经按摩、敲胆经。你看，我想学叩齿提肛操，我想学水火疗法，是吧？你看，哎，到了什么呢？方式方法的层面，到了某种技术水平的方面，哎，这个你就算入门级学员了，对不对？回过头来呢，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养生的规律是什么？哎，这个是法的层面啊，法的层面啊，道法术器。那说这四个层面怎么还跟这个工作呀，跟做人有关系？当然有，是吧？你说在这个气的层面，是吧？你特别现在一些发达的城市，一些工厂把人当机器用，是吧？说我在工厂啊上了20年班，是吧？我就负责把这个零件粘到这个电路板上，就这一个工作。一旦那个下岗了，别的活不会，就会这一个活，你就相当于一个机器，对不对？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是不是？所以把人当机器用，把人当成一个零件，这就是气的层面。回过头来呢，啊，你像现在啊，那个学修车的，学什么呢？啊，电脑的，哎，他自己能开修车铺，自己能开电脑房，他能修理，哎，这就到了技术层面，是不是？他不再是一个零件了，他是技术员，哈哈，技术员，技术员再成长呢，啊，说我不带